和自己冒险。 卡琳作曲并演唱的《随心所欲》，在他2014年发完专辑《罪恶感》之后呢，卡琳经历了700多个绕着地球穿梭于不同国度开唱的日子。当然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羡慕啊，就满世界的可以去飞去感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满世界几乎都是在工作，有的人觉得在工作的状态你很难有心去好好的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阿琳发现了，哦，原来在旅行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乐趣，原来在工作当中还能有一部分的心力去好好的感受不同国家不同人的生活状态，于是也就有了这首《随心所欲》。而谈到小的时候呢，阿琳也曾经说过，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很羡慕班上经常能够有出国旅行的同学，一直到自己出道发个人专辑之后呢，他才因为表演邀约，然后终于实现了自己可以满世界飞这样的一个愿望。现在呢，成为专业歌手了，当然要经常去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表演。有一些歌手可能会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惯了，好像每一个城市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从酒店到表演场地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行程安排。可是对于阿琳而言的话，这也是换了一种全新的状态。然后呢，他每一次都会给自己小小的时间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特别之处。11点08分，这可能就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的魅力所在吧。即便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可能短短的一个下午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感受到的是不同的大家不太熟悉的小众旅行目的地，今天依然如此。首先要去往的是日本的屋久岛。屋久岛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哈，它是位于日本九州大隅半岛南方60公里，属于大隅群岛的一部分。这里呢是一个多山多雨的地方，在日本的降雨记录上，屋久岛一天的降雨量，注意哦，是一天的降雨量，就等同于北海道全年的降雨量。在1993年的时候呢，屋久岛中央的岛之抚岳和西边的神木林区呢，就被列入是世界遗产范围，也是日本最早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自然景观。即便这里经常会下雨，但是就像这首作品的歌名一样，太阳啊，有时候因为春雨洗过，才会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媚。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的一生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播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珍珠一片蓝天， 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这首歌曲呢是王力宏少见的民谣曲风，听起来非常的清新自然，有一种很阳光的气息。这首歌也是王力宏第一次和父亲王大中一起合作写出来的歌词，而整首歌的歌词呢，正是王力宏根据父亲所写的诗《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而谱写出来的。写这首歌的原因，当时力宏说呢，他发现很多人因为生活以及工作的压力，常常会感到不容易快乐，所以他想写出一首可以让人会心一笑的作品，达到缓解生活紧张压力这样的一个目的。于是也就有了以雨作为主题，创作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乌九岛。乌九岛呢，虽然只是一个小岛，但是岛上的景观却非常的丰富。此刻听着这样的音乐，仿佛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小岛，看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花草树林。这个音乐有没有很熟悉？ 有一种淡淡的伤感气氛，但同时画面又感觉非常的美，非常的鲜。宫崎骏的动画《幽灵公主》当中的森林景色就是在乌九岛所取景拍摄的，而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魔法公主》，就是《幽灵公主》的主题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另外一部片子《风之谷》当中的浮海场景也是受到了乌九岛森林的影响。北京蓝天白云，看着这样辽阔的天空，听着这样的曲风，希望把你内心当中的所有的忧愁，所有的烦恼，全部的都可以消散掉。 OK， 前面提到了宫崎骏的动画《幽灵公主》当中的森林景色是在这里取景的。哎，说到公主，注意前方有一位，这个公主啊很有公主命啊。 公主命天生的魔镜，该问该答谁是最选最美丽的人，世界已经变了，带你走向哪里还需要够听话。女孩说全世界都欠我那些免费的什么，就用动动嘴，公主人高呼万万岁，无需协同 这是大爱玲的《公主命》，歌词写得非常的幽默哈，其中说到，有人生来就是公主命，有人拼命想要得到公主病，很多假公主只有好衣服，其实是女仆。但紧接着又唱到说呢，有人生来就是完美女人，我的公主命呢得靠自己的亲手催生，做自己最最最美。这首公主命呢也是到归根结底啊，是想要提示所有的女士朋友们，不要随波逐流，自己的美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另类的那个点，把自己身上的那个点释放出来，你就是最美的女生。公主命呢也是收录在大爱玲在2017年就是去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了不起寂寞当中。其实提到大爱玲，大家会想到她和信乐团之前的那首非常著名的代表作品《千年之恋》，非常非常高的嗓音。但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俏皮可爱一面的戴爱玲，而这样的公主命的作品的风格在她的作品当中也是很少很少出现的。提到跟公主有关的作品，除了有公主命，好像还有另外一位， 我觉得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哦，阳光宅男 好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公主病啦。 对啦，接下来欢迎周杰伦带来《公主病》。哎，各位女生朋友们，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公主病呢？诚实回答哟。 我要去晒太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板要单手来扛，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放在太阳上，你要飞吧，我寻过来接。要我学游泳晒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闹的夏天我的自己童话世界，你说不是的话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轻，哭着说我背叛你，我说在哪里，你说在梦里，说一千遍爱你这都不是问题，我用音乐来治你的公主病，要我打发自己反正他 编曲很有意思，有着轻快摇滚曲风的《公主病》，来自于周杰伦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迎合小女孩心态而写出来的一首作品。他也是表示说呢，这首作品是写给遇到有公主病女友的男生朋友们，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来抒发一下情绪哈。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新颖时髦的综艺节目，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精心谋划下，中国冰雪运动正走在一条不同寻常的推广之路。在日前召开的2018年冰雪运动系列活动发布会上，冬运中心公布了一系列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和文化宣传活动计划。冬运中心常务副主任丁东表示，推广冰雪运动的关键在于打造群众身边的冰雪活动，让冰雪融入百姓生活，吸引全社会持续关注冰雪运动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点燃大众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在日前举行的2018年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期间，主办方着力打造了全国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全国青少年滑轮挑战赛、全民冰雪公开课、全国青少年滑雪夏令营等特色活动，吸引了全国20个省区市的30万人直接参与。将于今年冬天启动的第五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将为群众带来更多数量和类型的冰雪赛事活动。据冬运中心大众冰雪部负责人罗军介绍，冰雪季期间，中心每个月将分别举办针对不同人群的主题活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还没到的一握机，还没用的照相机，还没光临的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 有你别无所求了。 本月十号推出的全新单曲来自于 Jim 邓紫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倒数》。倒数这个概念挺有意思的，好像跟倒数相对应的词就是正数。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所有的事情全变成正数的话，好像觉得时间有着无限的，这样下来难免会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不会太珍惜。比如说感情关系当中，如果没有到倒数这样的状态当中，好像每一天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平淡和无趣，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你们的爱情可能会变味过期。而一旦进入到倒数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发生转变，都会非常珍惜对方的存在。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后面反复唱到的，拥有你我别无所求了。时间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心跳一直倒数着生命剩下的温热，是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有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太无趣了，不妨假想一下，现在进入到倒数这样的阶段，是不是会格外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的相处。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随着这时段到来呢，我们也正式的离开刚才去到的日本的屋久岛。屋久岛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宫崎骏动画《幽灵公主》的取景地。此刻我们要去往的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很浪漫，叫做卡农，来自于泰国啊。但说起卡农，可能大家脑海当中一下子回想起的就是那首非常优美的乐曲。其实卡农呢就在泰国洛昆府的北端，有着一个和这首曲子同名且同样美丽的度假胜地，也是众人皆知的苏梅岛，隔海相望的这样的一座小岛。 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要坐飞机才能到的那种岛，那里只有蓝色的海洋和小鸟，每天吃的饱睡得很好。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只要每天发呆晒晒太阳就好，再多烦恼也没什么大不了，快点让飞机带着我去那个小岛，带着车带好的草帽，连忽然吹来的风带着糖，又说又笑到处乱跑，让头发有感觉得到，海风在大声的笑，快着脚也踩着海潮，和陌生人一定要有礼貌的点头微笑，大声问好，只有海和风的味道，那个小岛。 杨千嬅演唱的《小岛》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杨梅》当中。歌里唱道：“我想要去一个遥远的小岛，那里只有蓝色的海洋和小鸟。 每天吃得饱，睡得很好，只要每天发呆，晒晒太阳就好，再多烦恼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也想去这样的小岛的话，此刻我们去的卡农绝对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想象。卡农呢，是一个很少有外来游客踏足的小渔村，拥有着干净的海滩，可以说是泰国本地人很爱去的度假地了。这里有绵延10公里长的海滩以及沙滩，当然呢，更加有意思的是，还会有非常适合徒步的热带雨林。以及这里还有未经破坏的洞穴和瀑布，还有每周三早上可以售卖的新鲜的水果蔬菜，海鲜的热闹市集等等。说到热带雨林，此时此刻假想一下，我们就在热带雨林当中进行漫步，你看到的景致又有哪些呢？ 冷风过境，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 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 SHE 共同演唱的《热带雨林》，当然采用了非常柔美温和的旋律，很容易的让我们回想起一些往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前面我们去到的是泰国的卡农岛，说到这里有热带雨林，我们才听到这样的作品。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的演唱 SHE 的热带雨林。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做好准备了吗？会唱的朋友一起接着演唱。 这首《热带雨林》绝对是 SHE 作品当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了。歌里唱到，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好像随着你的心情的不同，你看热带雨林的景致感受的点也不同。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如此的完美，就像是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一样。而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爱情当中受到了一点点的打击和伤害，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即便来到热带雨林，你感受到的也都是悲伤的雨不停。除了有热带雨林，这里呢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卡农的海滨还能够偶尔的遇见粉色海豚。遇到粉色海豚，你是否会崇拜呢？跟爱情当中的崇拜又是否一样呢？接下来这个版本的崇拜来自于 JJ 林俊杰。 这是 JJ 林俊杰的崇拜，希望我们在爱情当中都不会挥霍对方对自己的崇拜。11:52，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和你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 The Weeknd， A Lonely Night。 大家好，我是许茹芸，很开心要和大家介绍这首收录在我即将推出的新专辑里的新歌《爱就爱吧》。《爱就爱吧》是我和乐团火星电台合作的作品，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我们却像熟识多年的好友，在音乐的创作上拥有一拍即合的默契。 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地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别把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地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心底里